好欢迎来到餐餐呢。今个礼拜咧，其实系借，算唔算借题发挥咧？想嚟讲下，想嚟个 有抽水时间 系 嘛？ 唔算抽水嘅，纯粹系因为啱啱好阿宽叔无限期休养，咁啊想讲下啲。 宣布啫，個單方面宣布啫，但係唔知實際點樣樣嘅。 因為就新消息就阿山本寬就話，因為身體狀態唔好啦，就無限期休養。啊，咁最後一套應該都係《Rap Girls》嘅。 介紹先啦，咁係咯，我話啊， 主席 啊， 主席傑特啦，係咯，都係我兩個啦，咁啊得我兩個啫。係嗱，講下佢作品啦，因為其實咧睇翻阿寬叔做最後應該好似係真係《Rap Girl》喎，佢最後係咯，《Rap Girl》劇場版。咁之後，佢之後就因為今年都好似冇新中作就話， 就係 Rap Girl 即係好似唔見佢有啲咩新動作咁樣咯。其實 佢唔係正常嘅，因為好其實有即係唔好俾阿水都老啊、岸成二啊、甚至長井龍鼠幾個，即係有幾個監督係叫 keep 住，差唔多叫做一套連一套咧， 又拍上有基本 佢好似水都老咁樣。佢先一套完咗之後，佢係第一套連一套，有時一並並一套連一套咁做。 我冇嘅，睇佢推個時間嘅，即係嗰套嘢，因為之前應該都做好曬，不過要排。 嗱，白箱嘢咗之後就係而家迷家啦，迷家奶唔好迷家奶咗嘢啦。 《少女戰車》又係有佢 嘅 好似。 係啊，佢係夾住《少女戰車》，佢夾住幾套嘅。 所以都成年前，差唔多成年前。 啊，跟住《岸城二》就之前一完咗《蒼降》之後，跟住暗室教室又係一套連一套。佢兩個啲係叫育，佢兩個係令到大家以為啲日本動畫監督係基本上每個都有工作，其實係好難得嘅。就算你話好似長井龍雪咁樣，佢都係平均兩年左右先至會有一套咗。 睇你嗰陣時多唔多人揾佢揾佢。 仲有長井龍雪已經叫做好喎，好紅嘅監督嚟喎。佢由美人花名啊，電磁炮系列咁樣，到你而家去拍鐵孤兒咁樣，係咯，佢係屬於好旺，即係叫做我而家呢幾位都叫做當紅炸子雞。但係事實上好多監督係真係可能幾年兩三四年都唔會一套啊。佢嚴格嚟講，阿寬叔算多噶啦， 平均算多咯，其實係。 嗱，睇翻佢自己，我睇翻佢由我度揾翻第一，揾翻佢係 最初喺邊度啦？ 佢最初係第一套2007年嘅《Lucky Star》。 其實，第一次金都係，但之前有一堆。 之前我係購嘅，佢做06喺梁公系列嘅係購。 其實係 佢演出，唔係演出，係嚟演出，即係代監督啦。 演出啦，其實係因為佢個演出同埋佢個 ending 嗰個。即係佢做噶嘛，個 ending 係 風格風格強烈啊嘛， 係啊，咁就即係爆紅咗出嚟，咁之後2007年行運星就嗱初次提升， 講下啦，嗱寬叔第一套就係2006年嘅做系列演出，就梁公春係屈，2007年就 Lucky Star 就四集做咗，跟住2008年就神次啦 Kanagi 啦，然後2009年就做 Over 零啫，輪咗801L。然後Bad Rock Shooter 就監收， 都係唔關佢事嘅，都係 啦，係咯。2009年嘅，2010年即係Bad Rock Shooter 都係監收嘅， 都係2021年嗰套。 一套係咯，嗰度碎影嘛 ，Frank Lu。 嗰陣時好大雄心噶嘛，玩咩嘛？如果唔賣紅佢，賣唔紅佢就咩話？前世監督可以唔做啊嘛。 然後第2012年就係Boson 啊，然後仲有做客串咗做仲有一啲廣告啊咁樣嘅，然後仲有超百人一首第二集嘅演出，然後2013年嘅戰勇，2003年 嘅 戰勇， 反而好似唔冇出事嗰個叫戰勇，好似係 戰勇攻河家嘅空腹，然後 Web Girl， 佢係算係佢真係 keep 住一年一套㗎，你唔好理佢點，但係佢真係算係喺星喺讀喺入演監督裏面算係工作算係幾多嗰位㗎啦，已經係 OK 嘅。 睇下佢幾多歲先踢衰工？ 1974年出生，即係依家都三 四廿二咯，大我年咯，我四五啊嘛，我七五啊嘛，我好老實嘅，七五六四廿，我阿叔，喂，依家 其實算後生噶咯， 唔係算係好後生。 你依家平均都即係你真係坐得正呢個位嘅，起碼都有四。 其實應該咁講啦，係咯，最得閒。喺而家依年代40歲好後生嘅咋，係 咯。 諗下70歲未退休，大有人在。同埋以監督嚟講。50歲先坐，即係當年《Shibuli》裏面《Shibuli》裏面嗰個監督死咗嗰個咧。 OK。 一下唔出啊！唔係添。佢都佢死咗，佢都係42歲啊嘛。當時跟住宮崎駿，啲人話佢 叫呢個年。我知你講邊個，但係我都 係啊。無限街少女嘅監督，佢好後生嗰時，佢都係四廿，我記得佢四廿歲鬆啲啊嘛。咁我諗啊。40歲，當時已經話係叫佢年輕。 唔係，其實好慘，你講年輕呢樣嘢咧， 即係咁啱近排又有一個即係動畫有關嘅工作人員嚇、 啊。即係嗱，講埋先，即係佢即係好年輕，即係佢太年輕啦。誒、啲人所以話佢太年輕，話佢唔夠急咁足咯。 話係京動話佢咩嘅？ 京動話佢唔夠班啊嘛。 夠班嘅，咁跟住佢又 京動水比較老派嘅動畫公司嘅，京動係 攞去跟住佢攞呢嘢嚟自揸，跟住之後條友就 其實佢我覺得佢係好老實，好應該咁講，佢係動畫界嘅成功英雄。 O、okay、 K， 炒花生好叻，似君啊、哎，近藤喜文啊，記得啦，揾到啦資料啦。近藤喜文當時佢啲人話佢四歲已經話係佢係當時。形容佢係誒似 Bully 嘅未來希望啦， 係啊， 仲年輕，當時乜四十幾歲仲叫年輕？ 唔係啊，我覺得即係佢如果仲在生嘅話，即係似 Bully 個歷史要改寫 嘅，係改寫嘅。 佢個仔唔使咁樣， 因為似 Bully 係佢係，即係我以前都講過啦，佢係少跟住宮崎，跟住兩老一段好長時間，但係佢只拍到自己風格嘅 啊， 佢冇受到佢其他人影響，佢仍拍即係。佢係大家就讚不絕口嘅，黃家少係當時真名驚人㗎。佢拍出嚟嗰個清新，佢係點講咧？佢應該就係長者龍雪嘅前輩。佢長者龍雪就係好似佢嘅清爽。但係佢嘅長者龍雪同埋神英美聖治介乎二者之間，有啲詩意，但又未去到好似英美聖治咁玩太多嗰個氣氛。但佢又好短命，跟住好啦，阿薩寬叔，佢出佢卅幾歲，即係大十年前， 都算後生嘅， 四廿卅頭，三十頭喎。 即係點講咧？即係有個機會俾佢拱到上去金曲個位，其實即係都睇，即係驚動戲，都睇得起佢嘅，算係，即係佢係有機會去試咁樣。 佢問題就係佢嗰種作風，即係叫做打嘴炮嘅作風，唔適合喺佢京都動畫呢類所謂比較傳統嘅日本公司咯。因為始終京都嘅動畫佢。真係佢係開咗成有佢大一段幾十年歷史㗎啦。雖然佢之前一直都係做啲外判工作，但係紅係喺幾年先紅，即係十零年京都動畫先爆紅咗。但係佢其實好長歷史係做外判工作，算老派動畫公司嚟嘅、 啊。即係揸正都係近年，即係咩留意應該係 京霸危機 Full Metal Panic 下 邊先。啊，唔好意思， 佢一拍完紅呢套嘢， 應該我記得佢係2000頭嘅，應該唔知 係啊，2003年 呢套嘢。 兵法危機後面篇一炮而紅嘅，但係而家即係算老牌動畫公司嚟嘅。佢呢種咁嘅大嘴巴打嘴炮啊，經營炒花生性格咧，你喺依咁嘅老牌日本一般日本動畫公司其實係幾難撈嘅，因為白金剛室唔同就係成功影視老闆啊嘛，老闆你乜都冇。 咁佢於是之後咪出嚟自立咯， 係啊，所以自立佢係 唔係即係點樣講咧？即係。你又唔可以話佢做唔到嘢嘅，即係你見佢即係肯去試，肯去做，佢又真 係佢唔係絕對唔係， 同埋即係有啲咩嘅，係有啲料嘅，其實有 佢係有料到， 我唔覺得係， 甚至咁講就係佢中意點講年少氣盛，我形容佢就係、 是、即係你唯一講係真係年少氣盛，即係太過咩，即係你好似咁講打嘴炮咁樣， 打嘴炮炒花生， 啊、即係喺度搶風頭。 但係喺佢嗰個年代仲唔係好流行，即係呢種嘅歐美嗰種中意出風頭性格，唔係喺個圈裏面就唔接受 到。邊度其實如果喺當年嗰、那個那個圈子入邊，即係你冇幾個監督，即係你動畫界有冇幾個監督佢好似佢咁嘅，其實都有嘅。但係嗰個已經上咗神台。係咪先？副嘢 就佢已經唔係打嘴炮，副嘢都唔係嘴炮嚟嘅，佢係嗰種，佢真純粹係叫做佢係嗰種 即 係死小孩個性，同埋有一樣就係、 是、串嘅條友都 係 串。 佢串問題就係樣，就係佢串得起。 嚇嚇，咪係咯，就係話已經有名人。 同埋佢係咁多年就得咁樣啊嘛，大家習慣咗佢啲噏得出就噏得出。 即係寬叔絕對唔係第一個咯，我知。 寬叔唔係，但係因為你串你，即係講就其實有啲就真正叫做咧，你僆仔你串唔起。即係， 因為佢只要摸一套真係可以企得正嘅監督作品啊嘛。 但係事實上佢又唔係差啦。首先佢自己出嚟搞神砌 Kanagi，其實得幾套作品我覺得係幾掂嘅。尤其是佢 end 佢喺最後 end 咁扭嗰下，將成個古仔由好單純地純啲嘅難萌翻扭到變咗再叫做 但真係好似得呢套成功咗嘅啫，好似 係啊，呢個我覺得好成功噶，因為最 ending 其實我拍硬手掌就係佢將難萌翻一下扭，將嗰成個嗰個架構扭咗變成咗個神愛世人嗰感覺，嗰個路線係好成功，我覺得 ending 片係好一流嘅地方，同埋 即係佢好識用 Open End 去玩花樣， 去玩係啊，去可能玩啲電波歌啊、跳舞啊嗰啲咁樣。 係啊， 呢塊嘢係依樣你冇賴佢，好拿手呢啲嘢。 至於碎形Frank Dugler 咧 ，Frank Dugler 咧，依套嘢其實東浩幾乎好大責任。你個劇本其實你應該講就係、是。本身你就東浩 硬拉埋一齊咯，好似將幾樣 三其實三個都係唔適合拍呢樣，因為呢個所謂嘅大 一個一個啊， 江崎江田大媽東浩幾再加埋再加埋佢， 本身係嚴肅嘢嚟嘅， 嚴肅嘢嚟嘅，但係佢三個都唔識拍呢樣嘢嘅。 嗱，我都拍中拍開悲情嘢，即係點樣講啊？即係狗血，唔係狗血，即係點樣講？師奶劇嗰種叫咩屈啊？憂鬱嗰樣 嘢，佢係江田大媽係先係作，佢係寫啲所謂叫做有人認為叫所謂叫 鬼通 啊，唔係火車色三多角戀愛單行線啫嘛，佢戀愛係依係佢同埋佢仲寫少年少女嗰個細膩情感，佢唔係寫啲大規模故仔嘅，即係好簡單就係、是、今季嗰套迷家咪瀨曬嘢咯，甚至我睇 K 到流，即係我因為太有時睇佢點解咁多人討論嘅，跟住有條一句訂文，有個賭民喺度留一句説話，我拍硬手掌就係、是：你以為我真係睇佢好睇點啊？睇佢點衰啫嘛，有人笑佢啫嘛。哦，我頂你個肺！ 真 係，即係本身就係、是、水刀路又係啦，呢、這個就係啦。水刀路本身其實佢係唔擅長拍啲所謂叫嚴肅嘅。規模作複雜啲角色複雜， 越誇張越有動感。 佢娛樂片起家㗎， 即係識嗰類咪啱曬佢。 之前佢 Anna 已經揦嘢揦到嘭嘭聲㗎啦，啲人仲係未知死。我都聽，我當初我睇見佢話《水都老家》江田無理拍，所以個叫懸疑片啊、驚慄片，我真係拉嚟撲街啦。上次 Anna 已經揦到嘭嘭聲㗎，今次結果又揦嘢。但你睇江田大媽一射另一邊Kitsunaya 即電。即係佢最擅長就死類嘢噶嘛、少年少女嘅糾結情感，單行線多角戀。 你嗰套咩《來自風平浪靜》之後咯，嗰套咯又係咯。 即係呢個係佢最擅長。 嗱、啊，新隔兩地嘅 古戀啊嘛。嗱，講翻即係嗱碎形，佢唔電一，你本身得個十二集，你夾硬將咁大規模，呢、這個古仔起碼半年。第二就係呢種咁複雜，所謂叫做科幻大規模嘅古仔，唔係水到，唔係一個。咁年輕監督， 咁樣佢又冇真係實際真係拍成功拍呢類。 呢度要起碼半年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拍得掂，你要半年。 二來，即係佢我睇過情報儲量好高啊嘛，佢呢、這個即係佢好多嘢想講出嚟。 佢要半年時間左右 先得。你要點樣鋪排？即係你就算你個監督點樣都好，你要喺13集俾到盡，每集得廿分鐘嘅時間可以去講曬所有嘢出嚟，就叫唔亂。 冇可能。 係啊。 印象中。以最當時得令，即係而家幾個叫當四十零歲，所以叫做中生代啦。咩新即係唔係喺度啊？唔係監督呢個例職位嚟講，年輕監督嚟嘅。係 啊， 岸城義乃個嘢。惡魔行傳者， 佢依嗰度係又係夾硬嚟啦。佢七隻 boss 13集， 十三室外邊可能啊？黐線嘅人都癲啦！ 真係同你每輪就打只 boss， 跟住真係點啊？睇到， 跟住彈丸論破又係。而水島路咧， 我睇完破，我覺得真係有少少非人之罪嘅。 啊，唔係，冇法又係 game， 因為始終係 game 個規格，佢夾硬去同我表現出嚟咧。 而水島，跟住咧，水島路咧就最經典嘅 Another，你俾半年時間，嗱依樣嘢咧，原作係好大責任嘅，原作本身個推理就好離譜噶啦。即係以前喺Forum Channel 鬧過，我唔再講啦。 有矛盾 離曬譜，即係你推理，你唔能你。俾一個 tips 就一個再推理嘅線索就係咩咧？只有主角知道嘅，觀眾完全 知道，係只有後面嘅人先知道，係 知道嘅， 係後台先知道。我冇講我出嚟，我冇俾任何線索你， 跟住就 更加爆出嚟嘅 係，就係嗰個線索非常非常非常牽強嘅。喂，好簡單就係佢所謂線索就咩咧？喺學校叫老師做老師，喺屋企叫個阿姨，好多人都係咁嘅啦。 其實有咩問題咧？ 喂，有問題個仔學校叫老師，跟住翻屋企叫阿媽。即係好奇，有啲出奇啫！ 依個疑點喺邊度？ 呢個唔係疑點嚟。 個唔協調喺邊度咯？ 即係簡單就係前一排網上流傳咧，柯南懷有條友去賣煙，柯南懷疑好奇有古怪，點解明有點解出賣？點解出面有自拍機而出入賣煙？好簡單啫嘛，會唱散紙又得，同埋有啲人咁我出面有可能出面有汽水機啦，咁我又去睇入邊嚟睇有咩賣都唔得嘅啫。係 啊， 有啲人就係一人又咁中意。又係有汽水機，但係 點樣講？將啲好入氣、唔合理嘅嘢解釋到好唔合理咁樣咯，其實 莫名其妙咯，呢個真係黐線。 即 係 冇常識咯，其實 係黐線。即係呢樣嘢就依、是，即係呢個就係要話，即係拍得 喺呢套劇情本已經原作已經難嘅，所以冇辦法嘔。 最慘佢好似唔係，好似唔算文作啊。 Another 唔算文作。 嗱，先我講個 Fatal 啊。 Fatal 唔算， 雖然 唔算。 即雖然都係一個女仔嘅，但係好似 佢係呢套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呢套監督要拍嘅話咧，你真我覺得係要去到真係要去翻老多經驗，50歲以上老經驗，即係身經百戰。 而家當然其實現在當時 係啊，我覺得喺老 拍，即已經拍咗咁多套，即係有哪個嘢。有試過係咯，成功 係老一輩，我覺得係老一輩啲監督先，老一輩嗰批監督先至拍先拍得掂喎。依啲後生監督同埋時間咧，你得半，你起碼俾半年 啊。 但係啲人係最唔妥就係、是，喂，東浩紀個劇本你有份寫嘅，你唔係咁推，你唔能夠一 流。佢真係完全割席咯，咩即 係 同依 家。佢唔係割席啊，成推卸責任啊。一割席都算好，割席就係、是、我唔關我事啊。有隻就咩？佢成就全部推曬佢，係佢做，我唔敢過分啊。即係佢啲好嘢喎。佢知道江源大媽咧當頭起唔得罪得，就將所有責任推曬去，反而結果啲人咪火滾到喂，劇本你有份嘅喎，你唔能夠咁推曬。 即係你心本衰還衰，你唔可以咁樣拱污名俾佢嘅嘛。 所以呢個其實大家係好不滿就係呢樣嘢啫嘛。反而跟住之後，戰勇其實好穩陣，因為簡單嘛。戰勇就 我都補充多少少嘢先啦。咁即係當年 Battle 發生咩事咧？就即係同一年咧，魔法少女咧就爆紅。即係睇一提嘅啲純粹就係，即係發生咩事？即係相對喺即係魔法少女嚟講，佢真係好悲慘咯，叫做 嚇。唔係算悲慘嘅，即係就算擺其他年嘅時代，都我覺得都唔算太悲慘嘅、啊。即係頗為叫做唔得點講咧？我又覺得即係 你見到係有啲大爆死，即係佢唔係話即係一不能惡論定之下，即係冇對手之後大爆死，係有嚇、啊、有對手之下，即係。更加慘咯，顯得佢 咯，即係依樣嘢，我覺得無可奈何嘅依樣嘢，覺得就依套其實真係，我覺得就算冇對有冇對手，其實都有問題啦。但係 戰勇係啦，跟住 戰勇就照穩陣啦，戰勇我覺得冇問題，因為套嘢簡單嘛。 唔係，好似係啱佢風格嘅， 啱佢風格 咯。即係都係啲即係點樣嘅，又係嘴炮 feel 嘅。係咯，佢攻河家又係做依類嘢啦，因為唔係太過複雜嘅，因為其實劇本佢嘅程度就係佢拍啲簡單嘅劇本就冇問題嘅。 係啊， 阿寬叔 自弱。即係越自弱，其實 唱翻越自弱啦，搞笑啊！所以 真係你發覺佢自用咧，佢真默默登場咧，即係玩得好開心啊！見佢其實 係啊，玩得好開心啊！但係結果亦都評價唔差噶。跟住 Web Girl 咧，佢就不幸就在於喺呢個所謂叫做 idol 動畫戰國年代咧， 太興視 idol 企畫呢樣嘢咯。其實 唔係興視 idol 係佢嗰個企畫，佢想要嘅嘢同一般人認為 idol anime 唔同。 算係嘅，其實， 因為佢 大家都係想要，即係要靚，要 大家要，其實大家就係想要 要開心咁樣，唔係要睇你哈啊點 唔係睇，即係佢 點樣？ 一般嚟講，你話而家所謂即係我叫 idol 偶像動畫嘅所謂嘅嗱 夢嘅 dream 啊，其實 超級係嘅，Love Life 係超級係嘅，純粹就係總之青春、友情、熱血。有即係《少年張三本柱》嘅 style 嚟嘅啫。 你話真就係我，就算你都 係嘅， 一套都唔似咯。其實 跟住《Idol Master》就比較寫實啲， 相對寫實就係，但都係好夢嘅。 但係佢都係叫夢幻嘅，即係佢係一個叫做 sell， 所以叫 即係佢本分夢幻。總之我即係有可能呢樣嘢，即係你俾到你勇氣，俾到你個即係開心嗰樣嘢，即係心靈之柱都簡單講就 販賣夢想啊。 係啊，係啦，即係。你見佢俾個 girls， 其實佢想走風，其實有係啱相反嘅。 係佢想係描寫一啲就係真真正正喺叫低層地方，即係叫做喺叫 係啱啱即係受災，即 係 係 啊跌倒下啲爬 後 爬翻起身。 係啊， 佢即係其實佢成日佢嗰個野心我可以理解嘅， 係好重啊。佢想將幾樣嘢合埋一齊，想即係點樣夠驚為天人，即係爆出嚟咁樣咯，成件事。 佢其實想描寫就係。一班真係叫做冇人留意嘅少女，喺一個就喺由捉底面排嚟，所以其實佢說話係幫先來打氣，呢個說法係啱嘅，因為其實佢就描寫啲就係你失意受挫折之下，點樣喺個山谷捉底面爬翻起身嚟。 係啊，即唔係其實你聽好正路㗎，其實啲嘢，但係唔知即你始終點樣講咧？我覺得佢真係好太操之過急咯，成件事我覺得第一樣嘢。佢動即係 TV 動畫未開之前就已經拱咗套劇場版出上去，咁大家嗰時係唔知道發生咩事之下走去睇劇場版，甚至或者即係根本唔知道有劇場版存在嘅人喺度， 咁變咗即係佢鋪排嗰度，其實我覺得呢度會出咗混亂咯。其實 不過咧有一樣嘢佢好就係佢今次喺呢套嘅揾代田堂子做編劇 啊。 代田堂子唔佢未去到天才環嘅嗰只，即係佢未去到所謂而家我形容啦，二十世22000年後最紅嗰幾個女編劇啦。但佢其實係叫幾穩定嘅，即係喺女編劇之中，佢算係頗為安定，即係一路 keep 住有工作，算係幾活躍嘅編劇。咁佢出道都係差唔多2000年，又係2000後嘅，2000後即係我自己講講嘅就係2000年幾個叫四天王，小林正子 啊， 江田磨里， 江田啊，頭先講過啦， 環口美智子 啊， 吉田玲子 啊， 2000年後四個最紅女編劇，佢哋四個畢業而咁四2000年後先，跟住如果代田堂之已經係比較低規嘅啦，即係冇其實，但係你話低話低，佢都叫做 keep 住一路係 keep 住有唔錯嘅作品㗎。 嗯， 即係依所謂嘅我嘅一流女編，即係叫做21世紀幾個當紅編劇。 嗯， 即係佢揾代田堂之寫，佢寫少女寫幾個女仔喺嗰個受挫折同埋喺嗰個環境裏面點樣去描寫，咁就寫得好嘅。呢樣嘢我其實幾欣賞代田堂之編劇，算係寬足揾要揾得好，同埋佢故意都我都唔係故意啊，真係成本低，因為佢全手畫跳舞咧，佢唔可能好似 佢邊有咁嘅資本啊，大佬咧都話佢其實係睇少咗，睇少咗做 idol 讀片，即係背後要出嘅資本啊，出嗰個點樣嘅公關啊，嗰啲成 成。但結果拍出嚟其實係。最初啲人佢係典型啦，炒花生喺網上喺度打口水炮啦。 好明顯係啦， 出到嚟其實評價其實幾好嘅，評價相對唔錯嘅，即 係我覺得係輸咩咧？輸個宣傳嗰度，其實大家點樣講？覺得個造型個造，但首先就係個七個女仔，即係佢可能專登嘅做撲數，分唔到邊個打邊個。 嗯， 係啦，跟住就係係咯，即係好似大家點樣？我覺得係即係搶唔到個。市場啊，叫做即係其他搶到市場可以有即係衍生嘅商品啊，成嗰啲走噶嘛，即係佢變咗佢淨係限於喺個動畫入邊發展，佢出唔到去商品化。 點講咧？因為佢呢套嘢，我覺得 佢其實佢置唔在於錢嘅，其實有問題又唔大嘅。我覺得係 即係呢套嘢，其實我覺得係要形容佢係佢生不逢時。 啊！ 市場唔係要求市場，當時佢主流嘅偶像動畫唔係咁嘅樣。 啊！ 佢有少少挑戰市場嗰個路線嘅。 其實算嘅，佢不嬲係咁嘅性格嚟嘅。老實講，其實又 但係拍出嚟，其實我俾評價係幾曲唔錯，係頗為唔差嘅。 係 其實得㗎，其實依度我覺得係同埋激係啦，賭然之夢激光沒有提到有出嚟啦。 啊哈！ 其次嗱，七月一號喺呢個年頭，啲聲優即係依頭出嚟講冇咗，其實都出咗37海啦， 係啊， 同埋啊，應該沒有兩個啦。 啊哈！ 田中美好似都間中睇到佢，聽到佢名嘅。 有， 不過算啦，呢啲冇法㗎啦，聲優界而家輪。 唔係咁，唔限於呢邊，周圍都係嘅，其實。 而家都係㗎啦。 你冇話就算 Love Fly， 其實我都唔會差好遠嘅。 Love Fly 算好嘅，其實 Love Fly 起碼七，因為佢有啲佢聲優佢唔有七 Love Fly 佢幾個唔係整係唔係有啲唔係諗住做歌做聲優諗住做歌手啊嘛， 係咯， 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陣間有依個我有機會，陣間可能我有機會講下啲偶像動畫聲優啦，有機會再講啦。 之後 講翻跟住好啦，跟住呢度就阿寬叔頂拍劇場版，係因為呢套嘢跟住劇場版，啲人對阿寬叔嘅評價重新起翻嘅，得佢正面評價嘅，即係喺佢以一個。其實頗為唔受歡迎的手法，係拍一啲唔係市場接受主流題材，接受咗嘅，唔係係主流題材，但佢唔係用主流手法拍。 嗯， 但出嚟好多唔少人係覺得佢唔錯嘅。 其實又唔係話太差咯，其實即係你要調整心態咯。其實某程度上，即係你睇依套嗰陣時候，我覺得係。 所以我覺得寬叔今日真係，我覺得佢真係捱病咗啦，即係冇辦法嘅一樣。 其實係咪同呢個有關？我都好難講嘅。我覺得 咁咧就。點講咧？佢捱病咗，因為其實依個業界啲問題真 係，都唔 係，業界都有嘅。之前都 病 咁，因為之前都試過有個40歲嘅動畫家暴斃咁樣咯。嗱，好似頭先我開麥都講噶， 某 A Pictures 啊 ，A 一啦，頂佢快 A 一出咗名噶啦。嗱，好似講最新嗰冇幾耐之前，即係幾日之前啦，就一個作畫監督杉崎由佳就女係女士嚟嘅。就 分過，就冇講咩原因。咁佢就之前就做過進擊巨人啦，又最佢最最有名進擊巨人嘅。其實除咗進擊巨人之外，嗱就話佢又話佢就話監督咧就只有我不在的城市， 係啊 學戰都市第二原畫，跟住幸運邏輯就作畫幸運邏輯作畫監督嘅鬼得眼切，終結死埃夫，呢啲喺度都係做，即係佢係叫做一個幾佢又未知去到所謂叫做天才得好緊要嗰只啦，即係 都好後生， 好後生嘅廿歲做廿歲， 你都係即係2011到開始入有名係咯， 即 係可能做入行仲早添，我唔知幾 五年啦，即係用五年時間，因為近排最紅嗰位即係喺叫做當事人最紅嘅此夜西，咁佢就只不過花三年時間就成為咗就佢係入行三年就做咗作畫監督啦，做人設。就算是星洲，即是以在动画界，即是咁嗱，在作画圈，即作画呢个领域里面咧，三年就升上总人次，作人次同作画监督咧，唔算最快。据我揾我， 仲快？ 都应该差唔多先，1978年、1978年、1978年到啦。1979年咁有個叫高橋留美子嘅，唔係有個叫高田明美嘅少女，大學畢業，美大畢業，入咗去龍之子畫咗幾下完，畫咗冇咗幾耐就成就做就俾就畫就做咗神飛俠嘅第二人設啦。跟住佢係一年，佢入行第一年就做人設啦，係第二人設。即係當時天野喜孝仲係第一人設嚟嘅，天野喜孝畫發佢出嚟嘅，跟住就一帆風順，未人設就話監督人設就話監督一路做，直到佢唔離開呢個圈為止。 點解我聽得下個故事咁似啊《大圓幫男》嘅？有啲似喎， 有似啊，但係佢係 都係俾個機械即係做設定嘅拉上去。 係啊，佢整 中村光藝係咯。 高田明美係屬於真係所謂叫天才型嘅。一年到，佢真係幾乎佢未試過捱苦嘅，就已經由已經係一個新入行新職員，就已經去跳咗做第二人設啦。佢未入，佢真係完全未入捱苦，快嘅一般嚟講，例如話係好似例如話《刺客信條》嗰三年，佢屬於好快嘅，係超快嘅。我印象中，就算關口可耐未都六七年先至成為咗再監督。 正常應該十年。 冇唔係原動演出作畫界咧，其實係你夠才能嘅話咧，係可以升得好快好快。 幾年就 成為作畫監督啊，人設呢啲咧，我唔敢話滿街都係，但絕對唔係哥德羅利大人呢類其實好常見嘅。 即係點樣講？呢邊講翻呢個啦，陳明遊街啦， 佢係 點樣講咧？即係好快。好多即係步升得好快，但係有咩咯？即 係捱到死啊！ 即係可能即係咁講，即係攞生命換取光輝。 因為呢行你都講過啦，以前好似都講過就係、是、呢行其實真係靠畫原畫畫得快先揾到錢嘅。你畫得快，你揾得多錢。唔係嘅話，一張原畫幾廿 yen 咁樣畫咧，你畫得慢嘅話咧，你真係你可能真係連杯面都賣唔到。 你當年咩都咩落係咯。 但你畫得快， 三四十歲先死，依家都越嚟越後生。 但係畫得快，畫得靚嘅話，咁人哋咪用足高價買你原畫，咁你錢咪賺得快咯。係 啊，當然。 就變成就依種咁嘅惡性循環，就變成咗就 即係勞工密集咯，成件事。 係啊，你就不斷去高速畫。係 啊。 要畫得多，畫得快。 水咯，成件事。 係啊，惡性循環。尤其是 又話你鬥一鬥，因為你要鬥快、鬥平、鬥係咯、鬥價咁樣。你呢呢、這個你唔出，你唔做，大把人做嘅行業。 系啊，尤其是 講啊，我覺得 尤其是作畫，尤其是原畫師，係最真係叫做都我呢個用廉價勞工算好，啲算係比較 專員嗰次阿茂專員都嚇咗跳啦，一入行有幾多萬？廿萬 啊 ，Sibby 啦，我懷疑唔知 我係咪真？係咪真？ 我唔信啊！ 正常嘅新人聯盟， 我唔信啊！因為咁樣，即係做畫，因為咁樣嘅話，你等於叫做壞行規。諗下，如果 Sibby 出咁嘅高人工，就咁嘅話，你變成咗你拉高成個市場，唔係。你 Sibby 呢度玩冇賣， 佢係咪壞事？唔係， 你的入行冇可能依個嘅，即係入行嘅員工咁唔係壞事，但問題就 係、 是、 你驚 你公司請唔起咯， 即係你成個電話價啫，你係驚 唔係？我比電話價更直接問題就係你賺幾多錢先夠啫？你一個原畫師收，你原畫師俾咁多錢佢，你條數揾唔翻嘅，深夜動畫啊，你 識你咁多兩睇咯，即係你要賺到錢繼續做到落去，定係即係你請個員工好啲？ 係咯， 嚇、啊！即係矛盾嚟㗎，即係你邊度都係㗎，我唔講日本，係咯， 即係點講咧？ 冇乜矛盾嚟，即係我 依個係因為我因為雖然話動畫師係希望會好，即係動畫師高人工啲啦，但係我嘅問題就係、是。在而家呢種 消亡咯，其實講 一季平均30套-40套新番，喺呢種咁大量嘅動畫製作嚟講，你冇人平，你人工一定奀嘅。 係啊，你的競爭太激烈啊嘛，始終都係。 你即係話嗰處相傳咗，如果你話呢個係比所謂叫老練，即係叫有啲經驗嘅個原畫師嘅話，可以理解。但新人就如果你新入咗行一年，即係如果入行短時間內，我呢樣太超現實啦。即係完全係冇可能啊！小阿收人者都講冇可能呢樣嘢。 係咯，就話因為除非嗱，即係好似黑白新某一集咁樣，嗰個係專係畫汽車。 嗱，你有專嗱 汽車師資咁樣。 有啲例如話你有咩專業能力，即係例如話你係你畫某樣嘢特別叻嘅，佢需要你咧，佢可以人工開一個 更流水、更寬鬆嘅乏味嘅工作。 唔係某種技能，即係例如話你畫某樣嘢特別叻，即係例如話你畫。動物特別叻， 係啊，動物畫師啊，有提。 或者你畫某個動作某啲嘢特別叻嘅話咧， 啲 係啊，或者係啲處理咩某啲嘢啦，你特別叻嘅話，你又可以開高價。但係一般嚟講，你新人你好難有咁嘅條件去講呢啲嘢 嘅。可能調翻轉，佢請你之後，跟住再咩要清你，清唔到就走嘅啫。 因為以前小生人者喺我哋開班都講過啦。頭嗰三個月你冇錢收嘅，就係你畫嘅做實習期。 係啊，就係、 是、你係帶人， 畫個業界係咁樣。 你要帶錢翻打工嘅。 運作噶嘛，其實係即係其實之前講過啊，即係你要咁嘅心理準備咯。即係你真係要你等錢使嘅話，就呢行唔啱你咯。我覺得 等錢使從來唔好諗住唔好話啦，你即係升優咁樣。升優 啊！兼兩職咯，即係可能朝頭早去啲咩？ 升優會好啲啊！ 或者便利店， 因為聲優佢因為講真，聲優你冇工嘅話，你咪冇裝，可以接散裝，就係話 係啊。 嗱、就是，你聲優如果就主要錄音時間日頭早朝頭早或者晏晝嘅話，咁咪做夜班啊，做之後做早監咧。你做完早嘅話，你十一點鐘就之後七點，咁你冇嘢瞓覺，有嘢咪去錄音室錄嘢咯。 係啊，踢兩份工咯 咁。打兩份工，聲優會好啲啊。動畫師本身基本上你份工已經好攰㗎啦。你仲要佢 根本時間長啊嘛， 冇時間長，你都冇時間，冇多餘睇佢打工，變成咗就係頭嗰幾個月，你真係叫做刻苦經營，即係瞓喺公司瞓啫， 捱出頭咯，叫做呢啲。 但係冇辦法啦，你本依個行業，佢又真係叫做一路 keep 住有新人入嚟，你唔做有大班人做。 講講下又講局，李小麗又嚟一題啦，咁翻嚟依邊阿花本新聞哥先啦。 阿寬叔。 其實真係同呢個問題有關咧。其實 我有唔知道，因為真係唔知道， 但係即係好似少咗個會俾到我哋歡樂嘅。 唔好唔係歡樂嘅，我其實我覺得佢又唔差嘅，即係作為一個我 唔係即係其實想睇落去嘅，即係睇下個故事，即係點佢最尾會行到咩地步嘅。其實 佢俾多幾年時間佢，我覺得佢係好會磨到成才，佢係有條件成為優秀監督嘅。 係啊，就係話呢樣嘢，即係佢。始終點樣講？你磨咗成十年，即係有啲可能即係你嗰啲咩？即係連少氣盛嗰啲嘢，你磨下就會平位，會成熟咗噶嘛？佢 而家依幾年係新世代，所以叫動畫潮後嘅第，即係睇即係叫做你睇八十年代動畫 長 大僆仔嘅嗰批嗰條即係。30-40歲左右嘅嗰批監督 師傅咯， 嗰批人出嚟嘅年代啊嘛。所以佢係依脱年代人嚟嘅，即係有第一代上一代就係嗰啲睇住大和號，所以叫大和咧，大和年代僆仔，即係大和嗰時係僆仔，咁佢就五十零歲嗰批。 呢批第二代啦， 呢批就40歲前後就睇住八十年代動畫發展期嗰批。 係啊 係啊，呢批人崛起，所以有幾個係出咗嚟啊嘛。佢係依批人裏面算係叫標青嗰個嚟噶，我都係咁樣喎。起碼就一佢感受翻， 我都係走，我都係有冇程度係走得太咩啊？太快啊！我覺得咁個係 太急。 太急太急，系真系好急住。你见到佢好多嘢系好急住，好想做都整咗出嚟，但系即系又跨，即系你见佢喺跨下口话唔得就即系唔做监督嗰样嘢已经。 佢唔佢嗰种作风外国已经插咩 沉住气啊！其实我都系 唔系，我觉得原即系叫插花生。佢系说，我觉佢系会，我认为佢系会相信嗰啲就系有新闻好过冇新闻。 咁系嘅，即系以你咁样乐观去谂嘅。 即係最簡單就係，我形容頭先我哋一開頭講啦，成功演算咪咁樣咯，炒花生。 即係你冇理我 用同啲網友炒花生，同擺門半信鬧交，擺明㗎啦。呢啲嘢佢自己都形容，佢跟住就炸曬地又話同任天樂嘈冤巴閉，佢到後嚟都話明啦，我係炒花生博宣傳㗎嘛。因為佢呢類人係相信就咩有新聞好過冇新聞，你炒花生好過你冇人知，某意上面成功嘅。有時尤其喺呢個圈子裏面。太咁默默無聞，有時你真係好難去打。但係而佢自己精清咗自己嘢係野火，自己多惹多花生料炒，佢攞自己來做宣傳。 都話佢戰神咯，都俾安咗個名字上去。 咁係咯，冇所謂嘅炒花生呢圈裏面，我覺得即係俾佢又未知，佢又唔係無能。我呢樣嘢真嘅，佢唔係無能，絕對唔係， 一定唔係。但係問題即係以我角度嚟講，我唔係好欣賞呢種感覺 咁樣。咁呢個就即係有啲 個人問題啦。呢個就即係唔 係，因為有啲好低調嘅，例如長者同選舉好低調，但係亦都有啲好似真係叫高調嚟炒花生啊，即係上到英語嗰啲嗰類英語嗰啲咯，即係多嘢多搞花樣搞出嚟嗰批咧，咁另樣呢個就叫做風格問題啦，即係可能即係新一輩，所謂叫年輕，即係戰後地交叉代啲年輕人嗰啲風格啦。 發又唔同咗，係咯。 好啦，其實今日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阿水佬本諗住講埋其他嘢，但結果都係咁多啦。 差唔多啦，夠啦。 夠啦，咁好啊，下個禮拜睇下咩嘢再講咧。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